也就是现在是 108, 应该这样念 ,108, 也现在是8点 ,109, 现在是不是8点 ,1.08 分 ,109, 现在是 1.09 分。那1点10分呢 ?It's 110. 但都可以变成 is 10 minutes past, 或是 after 1. 好，这个说法都可以的。好，接着我们再看现在是1点15分。那这个是怎么说呢 ?It's 15 minutes past 1. It's 15 minutes past 1. 或者是 It's 15 minutes after 1.跟一点五分说法一样 It's 5 minutes past one It's 5 minutes after one 但是呢你也可以讲 It's a quarter Quarter 就是四分之一六十分钟的四分之一就等于多少分钟啊15分钟我们就翻成一刻现在是1点1刻 It's a quarter Quarter Quarter Quarter Past one或者 it's a quarter after one. It's a quarter after one. 但最简单的 it's 1:15, 直接念数字 it's 1:15. 1点05分呢 it's 1:05, 要念成 O. 1点06分呢 it's 1:06. 1点15分 it's 1:15. 同样的现在是1点16分你就讲 it's 16.It's 1:16, 应该这么说。It's 1:16. 或者是 It's 16 minutes past 1. It's 16 minutes after 1. 都可以。好，讲到这边呢，我们就教这几个重点。因为教太多，大家都会糊涂。好，所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一遍。好，好我们现在先把一改成两点。好了，好不好？现在是两点整怎么说 It's 2 o'clock sharp 现在是2点5分呢 It's 5 minutes past 2 It's 5 minutes after 2那么现在是2点15分 It's 15 minutes past 2 It's 15 minutes after 2好那么当然呢也现在是2点1刻呢 It's a quarter past 2It's a quarter after two. 或者直接说 It's 2:15. It's 2:15. 现在是2点16分呢 It's 2:16. It's 2:16. 就那么简单。或者你也可以讲 It's 16 minutes past two. 不过也不要偷偷告诉你光明正大的告诉你老外现在讲话的时候是越简单越好直接念数字 It's 2:16 It's 2:17 It's 2:05 现在是2点5分这都要勤加练习不过如果你要说是现在是早上凌晨2点5分呢那你就要说 It's 2:05 in the morning 你后头要加个 in the morning 要不然讲 in the afternoon还记得 morning 的拼法吗 M-O-R-N-I-N-G It's 2:05 in the morning 同样的现在是下午2点05分 It's 2:05 in the evening 不对 in the evening 变成晚上了所以用 in the afternoonAfternoon It's 2:05 in the afternoon 好就这样讲就可以讲所以你说现在是晚上八点 It's 8 o'clock 或者 It's 8 in the evening 或者是 at night 现在是晚上那个 at night 就等于 in the eveningBut in the evening, 通常是6点到8点。At night, 通常是8点到12点,甚至到清晨1点。他们都用有时候都用 night。好,但事实上在12点以前我们都讲 night。但如果是超过12点以后呢,就要讲 in the morning。